天的俄乌战场最震撼人的讯息是，乌克兰才取得逆转胜的契机，泽伦斯基居然立刻就陷入了斩首威胁。他才刚刚前往前线去参与升旗、鼓舞士兵，回程居然被车祸了。他人没事，但背后水可深了。开战初期，基辅才一举逮捕了超过25名的莫斯科暗杀部队。现在泽伦斯基这一段时间的频频高调现身，是不是又给了莫斯科斩首的机会呢？这一场车祸会不会从头到尾它就是一场失败的斩首任务呢？ 事实上泽伦斯基这场车祸大家会觉得莫名其妙，你知道总统车队的总统的车怎么可能会被撞？ 怎么可能？ 但我跟你讲，他真的被撞了，你知道他们现在就讲说是有一架是个私家的这个轿车啊，突然就往这个泽伦斯基的这个坐车上面这样撞过去。而且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这不叫就谣传哦，是真实的发生这件事情， 就撞到了。 对，而且救护车呢就把那个私家那个轿车的啊，那个司机啊赶快送去医院急救。那一度传出来讲说泽伦斯基的状况啊，不太清楚，但后来啊他们讲说啊没有了，他大概受到一点惊吓，而且在晚上这个稍晚的时间里面啊，他们就立刻播出了泽伦斯基的谈话。 所以这一场车祸你看是 Holy God 仔人没事，我告诉你背后水可深的，当你摊开泽伦斯基当天的行程，就是24小时之前的行程，你才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敏感？ 事实上呢，泽伦斯基当时是要返回他家的这个途中，而且他之前的上一个行程，就你画面上面所看到，他居然跑去195的市议会前面啊，参加所谓的升旗啊。 195，那不就是刚刚才光复的这一块失土吗？ 那就是哈尔科夫那个地，那附近那个地方啊，你乌克兰军队好不容易把他给打下来，所以你看泽伦斯基出现在那里啊，那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你在那里的时候，不只是慰劳当地说很辛苦这个乌克兰士兵啊，据说他那时候还提出来讲说，他们的下一步啊，乌克兰军队将要收复所谓的克里米亚半岛，那对于俄罗斯来讲，他当然不乐见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他突然回程的时候就发生车祸，我们昨天节目还在讲啊。俄罗斯里面啊，那个什么能源大亨接二连三莫名其妙就出事了。 对啊， 现在突然跑出了一个泽伦斯基被车给撞的这件事情，当然会引起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好奇嘛。 我们看到了俄乌战场啊，有一个情境，我们讲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句话用在普丁的身上，扎扎实实再适当不过了。 其实很多人到今天都很不能理解，就是说你普丁为什么那么坚持一定要打乌克兰嘛？而且那时候其实国际都很多人在想办法去协调，现在传出来讲说啊，其实这场战争真的就是普丁他自己啊坚持要打，你知道吗？因为呢有媒体现在就讲说啊，有三个接近俄罗斯的这个高层，他们讲普丁有个亲信叫做科扎克啊，他说当时啊他在居中啊，在俄罗斯跟这个所谓乌克兰之间作为协调，那个时候其实不是一直担忧讲说啊，你这个乌克兰不是要去加入什么北约啊，加入完了之后对俄罗斯会产生影响 吗？ 结果这个科扎克他说啊，我已经去跟这个乌克兰讲啊，乌克兰不加入北约，那换着这个条件 那就有转圜了啊， 是这样吧？ 是。 但问题是呢，现在媒体报道讲说科扎克回去跟这个普丁讲的时候，普丁说不可能，我不相信，坚持要把他继续打下去啊， 坚持挥军乌克兰照样打到底。结果你看到现在猪羊变色了，最新的消息今天就传出了，现在变成莫斯科想要跟基辅来谈和，要来谈判，但变成泽伦斯基他说我现在不急，过去你对我不睬不理，现在我就让你高攀不起。现在更敏感的全世界关注接下来会怎么样。你刚讲到一句话，哈尔科夫现在让我给光复了，东北战线我稳了，现在回头乌军要来光复克里米亚吗？再走下去会怎么样？ 现在对普丁来讲啊，普丁之前你记不记得他上一次到那个克里米亚去的时候，他就讲说他要坚持这个要把乌克兰的问题解决掉，可是他就讲啊，他说早就收到情报了，说你这个乌克兰就是跟北约跟美国合作，就是要把克里米亚拿下来。现在居然传出来讲说，美国啊这边啊其实已经可能会同意啊，这个时候乌克兰军队部署所谓的短程飞弹哦。你不要小看短程飞弹这个概念，它其实某种是一个短程弹道飞弹，而且部署在哪里你知道？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边境的这个地方啊。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敏感，我讲三遍，为什么？一开始几乎就是美俄的共识，普丁他说了绝对不能动我克里米亚一根毫毛，美国似乎也知道也有这个默契， 但现在这个部署代表什么？美国开绿灯就准备轰向克里米亚了吗？ 但是现在更诡异的是，这个新闻的来源来自于俄罗斯的媒体，你知道吗？欸、所以现在会讲说，哎、欸，是不是俄罗斯你故意放这个消息 出来，自导自演？ 哎、欸，你乌克兰军队你要部署这个短程弹道飞弹，其实对我已经产生威胁了，那我就更有理由采取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那你想想看，我现在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弹药什么都已经耗损差不多了，你还能再采取什么？会不会就让你用所谓的核反击这件事情，你要合理化它？ 你的意思说，今天东北的哈尔科夫、伊久姆都已经被你乌军给抢回去，光复成功了。我现在死守乌南，重兵屯在乌南的俄军，如果再被你围剿、抵死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把他逼急了，他下一步你说他要干嘛？ 他很有可能会发动所谓的核反击。而且你记不记得，其实也 要引爆核战吗？ 几个月前 往破吗？ 几个月前的时候，不是还他的什么国防部长，还有谁谁谁一直往核基地、核设施那边去跑？ 对。 那到今天，而且他其实曾经发射过这个飞弹给你看，说我有精准打击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那现在这一段时间，普丁又突然没有任何的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大家当然会觉得说，他会不会在军事上面采取更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 我们实在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观众朋友，导播我们再看一次，红色帮大家标起来，这就是克里米亚。下一站要激战克里米亚吗？为什么我们非常紧张？回头我们为你再来画几个重点。你看看美军闷不吭声这几天，把哪一些的武器送进乌克兰了？ 其实你现在在照片上面所看到的这个，哎、欸，这个很特别，你知道？因为在这辆这个装甲车上面有一个画了一个十字啊， 是。 那这个十字基本上呢是属于乌克兰军队的一个符号， 对， 俄罗斯军队是用 Z 嘛。那其实乌克兰军队画这个十字是有原因的，你知道他们部队其实他们这个据说他就是十字的这个符号是来自于十字军东征当时啊，他一直流传下来。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影像其实让大家很好奇的是，那个十字之外，居然照片上出现的是 M1 的主战坦克啊。那其实乌克兰本身并没有 M1 啊， 那 M1 主战坦克谁提供的？ 所以第一个大好奇讲说 M1 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乌克兰这边啊？而且 美军御用的主力战车居然已经送上了乌克兰战场了。 好，那结果现在大家就讲说它那个涂装颜色有点不太一样，你知道？因为你在画面上面看到，像美军他自己本身所使用的这个涂装来的话，它是用沙漠的鲜黄色。 对。 但是呢，在刚刚那个影像上面画了十字那个，它是深绿色的。结果呢，现在就有这个观察者，他就认为说，你的那个坦装甲车可能不是美国直接给这个所谓的乌克兰，他有可能是这一批是交给波兰那边去了。所以现在有两种说法哦，第一种是说呢，是不是波兰的这边呢帮助乌克兰的这个军人的训练他使用 M1， 是， 那他们自己就在那个坦克车上面喷了一个十字。但问题是，如果是波兰的财产，你怎么这样打住打一页，你要画一个十字在上面？第二个呢，会不会有可能是什么？会不会有可能是透过了波兰转一个手，把这些武器设备呢送进去了乌克兰啊？美国可以讲不是啊，不是我自己送的啊，是透过这种所谓的盟邦的关系啊，而且不是只有在波兰这边的有这个盟邦，包含到以色列啊。以色列我们不是介绍过它有什么铁穹的这个防卫系统， 铁穹、铁树、近中远， 没错。现在讲说呢，它整个这个反无人系统，这个所谓的铁树系统啊，很有可能也会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乌克兰里面去。 哇，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哎！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啊、这个所谓的铁树，它其实是用镭射的方式来进行拦截。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它的 CP 值非常高，因为你只要是镭射，你就是用大量的电嘛。那你一发打出去之后，你猜它成本要到多少钱？ 多少钱？ $2美金啊！ 哇，我下次对上是你来啊，来一架我轰一架。 是，所以呢，现在就讲说，哎，那以色列政府你这个铁树其实也没有进到乌克兰去啊，但是现在有一个讲法说，哎，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方式啊，用一个转手的状况啊，由其他的已经取得的国家把它送到乌克兰去那边去让人家给使用嘛。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所谓的先进的，不管是这个我们看到铁树系统，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陆战里面最强大的像 M1 这样的一个系统，看起来乌克兰，哎，他就算没有实质拥有，但是风声这样子露出来，难不成他们其实早就已经在运用了？ 真的起风了，看到了俄乌战场来到了猪羊变色的起点。而普丁呢，一句话说墙倒众人推，他现在是不是正在陷入这样的窘境？前线我吃瘪，就后院我的小老弟们现在干嘛？群魔乱舞吗？ 现在对于这个普丁来讲，他当然必须要第一个面对的是西方国家哈，他们对他这个制裁，他要能撑住嘛。第二个是乌克兰军队一直打，所以他也要找盟邦。但问题就来了，你知道吗？我们先把这个战场放到这边啦。这是亚美尼亚跟所谓的亚塞拜然呢，他们最近其实也有一些个冲突，其实过去就一直有些冲突。但这两个国家，我们就先介绍一下，你知道， 亚美尼亚本身啊，它其实是亲俄的， 它背后是俄罗斯， 没错。那亚塞拜人呢，基本上不是，它是走什么土耳其系统的， 它背后是土耳其 啊。但土耳其背后是谁？你大概心里也很清楚。 是， 所以他们两个国家基本上都有些小纷争。但问题是呢，居然传出来一支啊，所谓俄国联邦安全局的这个所谓的 FSB 的这个部队，在亚塞拜人被在亚美尼亚这边被亚塞拜人给打了， 哇！FSB 它是一个最精锐的斩首特战部队，你也敢啃啊？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亚塞拜人没事去 K 人家干嘛？ 你目中无人了， 这是第一件哦。第二个，哎，你怎么什么不好 K？ 你去 K 人家俄国的部队？ 对， 你要去打亚美尼亚的，你们本来就有纷争嘛。所以现在就是讲说，哎，你的这个 FSB 是不是已经被掌握住了？ 而且是不是因为你的俄军，你的普丁在乌克兰，你已经纳粹到底了，你已经墙倒众人推了，我随便打你，我谅你能怎么样？ 你刚刚讲的那件事情，我相信是普丁最不愿意发生的，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是这样，就代表是，哎，那我周边的这个小国家，我本来认为说他可以成为，哎，不敢讲说是我最大的支柱啊，但他最少可以帮我维稳一下。现在没想到大家都开干了， 所以你是说？这些小老弟过去大家也就安然无事，看在普丁老大的面子上，现在老大有难，小弟们个个 hold 不住了吗？ 而且这不是只有唯一一个地区哦，你现在把画面拉到这边来，我跟你讲，吉尔吉斯跟塔吉克啊，这两个地方一样是打起来了，你知道？那他们两个打起来也很可怕，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们两个这地方本来也有些纷争。 天哪，习近平不是刚刚在正在这里访问吗？ 而且我跟你说，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因为他们都有些纷争，他们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你知道，他们这两个地方都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模糊界限。 是， 也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不是都有什么国际线吗？ 是。 他说没有，他说我们都有一个模糊的地带。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塔吉克跟吉尔吉斯啊，他们互相就干嘛？你知道，互相指控对方，你没事对我的人开我干嘛？一个说你打我哨所，一个说你打我部队。啊，问题是什么都兜不起来，你知道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差一个开火的理由。过去有普丁老大罩着，小弟们大家互相不敢踢卡挡球。现在老大在忙了，打起来了，小弟们。 那你觉得这些小弟背后没有其他国家在撑腰吗？所以现在看起来，老实讲啊，老大如果撑不住的时候，旁边就开始大家觉得说啊，没关系，我们就乱。这一乱下来，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知道？欸，他现在也要担心啊。这些旁边的小国如果打了，亲他的那些国家如果打输了，那换另外一边做大，那我跟你讲，人家不是都已经围到你的门口来了吗？ 众所瞩目的台湾政策法，现在呢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之后，下一步要送大院了。里面的 mega 我们用六个字一语道破，就是松外交紧军事。今天下午要带我们看到，它里面不只是军援台湾，而且加码到65亿，而且是无偿军援。这是背后看到什么？看到了美台之间军事的连结越来越紧密，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援台的力道越来越强，我们更看到了台湾国防强军建股的前所未有的契机啊。 这个台湾政策法案哈，那这次呢是在2个小时，而且是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那个里面呢经过讨论以后啊，然后它通过。好，它本身的本身的这个部分，它现在是委员会通过，委员会通过以后，其实还要进到那个 大院 而且是要众议院啊，叫参议院。 是。 而众议院呢，它今年是12月15号最后一次上班，参议院呢是12月多一个礼拜，12月好像是22号还28号在有一次上班。那在这个情况下，当然经过讨论以后呢，这个台湾政策法案的确是已经出了委员会了，但是整体来讲，你说要在这个会期之内能够审完，我个人觉得难度不是很的确颇高了。好，但是呢，这次他们那个经过2个小时讨论，其实有一些微调哦。这些调整是怎样的？过去原本第104条啊规定，就是说驻美台湾的这个那台北经贸文化处呢，可以改成台湾代表处。 是， 但是呢，现在啊，在行政部门啊这个运作之下，立法部门也同意改成建议性质。 这个意味着什么？我本来是一中原则，这么强硬性的要你改成台湾代表处，就是一中一台咯，是不是已经踩到了一中的神主牌跟底线？结果你看到了外交上他做的让步了，改成建议，不是那么强制性要求。 对，另外还有一个105条，也就是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的任命 是 要参议院通过，而且呢必须要授予代表同衔，这个部分呢也好要加引号，就是建议。因为其实以现在那个台北办事处处长基本上是美国国务院派，而且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基本上孙小雅他在那个国务院里面他是总领事级的官员，所以因为就是说有这个微妙的这个一中政策的关系，所以他在北京可以派大使 使，但在台湾不能派一个大使级的官员。但是如果说这条通过了，还要经过参议院啊那个通过，而且要那个接受这个参议院通过的意思就是要经过公听。那公听的话，那就政治任命啊，这那个任命就等于说是大使级的任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有啊违背一中政策的原那个部分啦。 所以简单的来看哦，这个105条，今天如果 AIT 的出场必须经过国会通过，不能国务院自己派的话， 对， 那不就比照邦交国派任大使了？那怎么可以又踩到了红线？所以你看到两条都稍稍让了半步，外交松一点点，但军事呢？半步不让啊！ 其实啊，在军事的部分，它206条有规定啊，就是说美国国防部长要改善台湾的防卫能力，以及增加军队的协同操作性。这个地方呢，它好规划的部分啊，就是原先啊规划台湾啊要给美国啊给台湾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是。 那原本这个军事援助基本上某种程度来说，像是啊我们讲到过去的那个美国的那个过去的租借法案，这个租借法案啊，它其实有借要有还呢、啊。我们中华民国哈、啊、过去为了要还呢、啊、那个美国对二战时期对我们台湾的二战时期对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武器啊租借，其实还到很后面才把它还完。而且呢，其实啊，那现在新版呢，基本上来讲，金额增加了20亿美元，而且呢，它并号啊加上的备注是无偿提供。 哇，就是、这个 mega 有两个，一个是加码，从45亿加码到65亿；第二个 mega 是你刚说到有借有还。不用还了，它是无偿提供哎。 对，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哈，那当然在那他也要求强化，就是说军队的协同作战操作性。 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几个字？ 因为其实这就代表包含了只管通知情兼真，要能够互通。嗯，例如像哈拜登哈上任的时候对台的这个第一笔军售，虽然说后来被砍掉了，但是呢，他就是美国国防安全局的新闻稿，他特别有指出啊，就当时要卖给我们这个 M109A6 帕拉丁自走炮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它是美军现役的装备。而现役装备有很多包含只管通知情兼真的部分是可以互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卖 M109A6 给台湾的话，其实就是进一步强化美国啊跟台湾的这样一个军事的互操作性，也就是能够美军呢能够提供给我们重要的战情资讯，而我们就依照美国给的战情资讯能够对重要的目标进行及时的打击。 夏伟可不可以进一步来给我们举例，这个增加台美双方军队的协同操作性，在现在台湾现有的国防军备一字摊开，我们可以跟着美国怎么来协同合作呢？ 因为其实啊，就是说以台湾来说，如果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装备能够跟美国啊达到同步性的话，也就是美军换装我们也换装。以现在来讲 ，F-16B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F-16B 像现在希腊接收了这第一架，那希腊接收呢有包含像 APG-83 雷达，这个是我们出钱研发的嘛？那个16战术资料链，因为它如果你新增加战机，自然的那个接收器就要增加。如果我们加入了这个哈那个这种装备，也就是说好。像当初 M109A6 进来，还有像现在 M16B 进来的话，对不对？其实呢，相对来说，等于说你操作的基数就变大了，因为我们现在 F16 就等于变成跟美国啊一些主要盟邦啊继续使用的 F16 会提升到同等级，而且甚至于美军自己哈、啊、未来也要将他们的 F16 战机还要服役的800多架也提升到 F16B 的这样一个水准。那这样这个情况下，那代表就是说未来我们等于是我们的 F16 跟哈、啊、永邦的 F16 就是在等于是同一个供应链上，而这个同一个供应链就可以啊，第一增加好大家的互通性，第二其实可以降低我们的整体的作业持有的这个作业成本。 刚刚下午有提到了情兼真的台美互通协同操作这个部分，对于我们现在现行的乃至于未来即将买到手的这个军备来讲，可以多大力道提供台海防御？ 好，例如说啊，像我们现在要跟美国买这个 NQ9B 啊，海上卫士无人机。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啊，那个由于它本身啊，第一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巡航的速度比过去 NQ1 要快，而且呢，它的这个挂载其实也更多。所以我们买这个 NQ9 啊，海上卫士啊无人机，大家会以为说是要像过去美军的 NQ9 一样，能够啊察打一体吗？然后侦察跟打击一体吗？其实并不是，它重点啊是在这个底下的吊挂这个侦照夹舱。这个侦照夹舱啊，它其实本身可以在海峡上空让它来回的飞，可以长时间的固定收集哈，就是我们所需要这个战情资讯。而且呢，借由这个战情资讯的收集之后呢，其实也借由那个 MQ9B 上面的这个资料链，其实呢可以跟美国等于说直接由我方的这个情报部门啊战情部门跟美方的战情部门同时分析哈这些战情资讯。也就是说，你看像这次啊那个乌克兰的这个冲突之中，为什么前面乌克兰老是被俄军打得很修理很惨，但是这一次却能够 那个大量的这样的反攻，很大一点呢、啊，就是说过去啊，乌克兰基本上来说，并不把他们自己的作战计划通跟美国讲清楚。那这一次呢，啊，等于说啊，在美国了、啊、那个得到了这个整体的这个战情资讯，跟乌克兰愿意跟美国共同讨论以后，那这时候美国给了乌克兰的这个战术建议，告诉他说，在好、啊、那个卡尔可夫地区，俄军跑光了，你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点打，你们绝对有最有帮助。其实未来我们啊，接收这个死神海上无人机啊，就是海上威士忌，它的要点也是在这里。当大家有共同的战场图像之后呢，美国就可以对我们的战术有最直接而且最快速的有效建议。 这就是最明白的解释秦坚贞台美合作。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即便是没有拳头的死神，光靠那一双死神之眼，也绝对是整个印太反中包围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因为你看啊，前两天美国跟日本的防卫那个国防部长哈，美国国防部长跟日本的这个新任的国防部长，他们呢进行会谈，而且啊，他们基本上他们的会谈也的确啊再度确认了台海和平啊，对于哈美日啊那个安保以及日本在周边的这样一个安全性跟稳定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这次啊，我们刚刚讲到就说啊，那个 MQ9 美国就提出说他们呢最近因为演习调来哈、啊、在日本陆屋基地的 MQ9 无人机呢啊，必须要延长那个进驻的时间，也就是演习完就进驻了，而且呢要将资讯啊做共同的分析。因为其实啊，驻日美军呢很妙，驻日美军呢，其实美军啊在对面对驻日美军上面来讲，日本防卫省或日本的自卫队往往不见得知道驻日美军做什么，但是如果驻日美军能够把他们的资讯啊分享给日本防卫省的话，其实会为日本防卫省他们在好我们能够享有共同的这个战场图像以及到那个情报监察那个跟监视啊这上面能够拥有共同性来说，帮助会非常大。 夏伟问你哦，今天这个死神飞在极高空，永远在那边绕，死神之眼不断盯着共军的动态，那他在整个防卫的响定上他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跟后面的友军来协防呢？ 因为其实他在日本的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也就是说他呢可以好在空中长时间的滞空。 对， 而且其实啊，我们看到在2015到2016年间啊，就是那个 NQ9 这个无人机，它基本上当时在反恐战场上提供了大概50,000次的这个击杀链，也就是说，当它在战场上侦察到需要攻击目标的时候，就由哈死神无人机在空中直接利用空对地的飞弹或是导引炸弹等等，将敌方啊彻底炸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好这个NQ9 留在好日本的这个陆屋基地的话， 是 会为日本哈未来在周边领海区域的这个防卫监视上啊，以及要重要时期啊，能够进行啊打击的上面来说，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死神在空中飞，空中盯着他，不但自己可以打，他还可以回传标定坐标，让后方的远火远程来攻击。我们要告诉大家，美日防长碰面，居然在讨论台海局势，真是牵一发动全局。还有他们的空中武力展现，传递多少的讯息在里面？ 好，当然啊，其实啊，到了秋天基本上是美国跟日本啊联合演习的一个高峰。为什么呢？要趁冬天之来把该做的演习要做完。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美国跟日本啊25架战机在日本海进行联合训练，而且啊，在这个联合训练中，这25架里面啊，当然扣掉一点的少数的这个加油机之外，日本出动了4架 F-15 哈、啊，这个 J 战机，然后呢，美国也出动了4架 F-35B 的这个战机，另外其实还多了10余架的 F-16 战机。 夏伟，好好跟我们讲一下，你刚画出这三个重点，关键中的关键，这三款不同的战机一旦从日本海到台海，整个亚太有事，升空主力战机就是他们，怎么分工协调？ 你其实在现在的网络中心作战里面，最重要的是反而是这个 F-35B 战机，虽然它数量不多，自己本身的这个筹载跟打击能力不强，但是啊 F-35B 战机啊，由于它有很好的这个战场管理的这样一个能力，它可以啊接收啊来自于啊松整各邦啊来自于传感器所获得的资讯，然后由它作为一个等于是一个战术协调者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时候他呢，曾可以看到有完整的战场图像之后，可以指挥 F-15J 战机进行制空权的夺取。也就是说，如果敌方有战机过来 ，F-15J 战机啊就要进去啊对付这些啊敌方的这个战机啊，争取制空权战机。那 F-16 战机呢是来自于啊三泽基地的 F-16J， 那跟这个 F-16 战机啊，它本身呢就可以依照它这个的特性，可以进行空对空的战斗，也可以对进行空对地的打击。它本身可以当这个炸弹卡车，也可以当飞弹卡车，所以 F-35战机掌握了战场情况以后呢，就交由 F-15争取制空 ，F-16进行啊对地打击。 这是要回到冷战时期吗？当年对抗北约的华沙组织要重新复辟了吗？只是新舵主恐怕要换人做了。习近平暌违3年之后再度出访，他出现在中亚。 这一下吹起了反美集结的号角，地表最大的独裁者俱乐部俨然成型。美国准备好了吗？ 习近平飞出去差点摔下来， 哦、你看、啊、差点跌倒了吗？ 对啊，这个话他如果真的摔了，我们今天真的说讨论要讨论半个小时了。两年多以来离开中国大陆、就是去哈萨克，结果你看他一下飞机以后多少摄影机拍了他，他居然一个踉跄，还好你有没有看到？他手刚好这边有个扶手可以抓住，否则我一摔下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不是习近平两年多没有坐飞机的关系卡吧，还是怎么样？但是有人讲说，哎呦，两年都没有出，刚刚还在讲他已经国内维稳了，所以他往外走怎么会一出去呢？就是一个踉跄。俊亮哥，为什么到哈萨克，为什么到乌兹别克？因为习近平有个非常重要的行程，也是他在二十大之前他的第二个五年最重要的一个收尾，就是要去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那么这个峰会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台湾的观众朋友可能比较陌生的。1996年有个上海五国会，当时主要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为主。可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呢，他开始他的成员国增加了以后呢，就改成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现在目前有八个成员国，主要就是中国大陆、俄罗斯跟印度。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呢，14号、15号呢，将会加入伊朗，变成九个成员国。我一个数据给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上海这个上合峰会哦，上海合作峰会？因为它太重要了，它太大了，它的土地面积太大了。俊亮哥，它的土地面积光是这八个国家，它的土地面积占了全世界25%，四分之一的土地都 是最也跟党 呢。你要知道，土地其实是资源，土地里面可以种稻，可以有这些资源，四分之一的土地，观众朋友还没完，它的 GDP 占全球也是四分之一，而人口呢是全世界几乎一半，所以它有土地。有 GDP， 有经济产值，而且它还有人口，人口就有嘴，有嘴就要消费，有消费就有市场。所以呢，光是这个上海的这个合作组织峰会，它必须往外，你知道吗？阿联酋还有包含了很多的国家都后续说要加入。所以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习近平他飞到了乌兹别克，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乌兹别克的萨马尔罕，萨马尔罕在这个地方，中亚这里哈，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东方罗马。在过去，中国大陆跟这个欧洲它的重要的枢纽的正中间， 十字路口的所在。 对，所以呢，萨马尔罕，哎，俊亮哥，这是一个2700年的古城哦。好、哦，那他这边要签署萨马尔罕的重要宣言，而且会有伊朗加进来，那么所谓的上海这个合作组织峰会呢，就会变成九个国家。 这个萨马尔罕宣言，在这九个国家当中，习近平人在这个地方，他敏感的程度在于，你刚刚提到了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一半，还有这个一半，我看起来头皮发麻，永和国占世界的一半，就在这个组织里面。 所以他有钱，他有土地，他有人，他还有军事威慑力，对不对？那我刚刚忘记跟大家讲，他有钱这件事情可能会更有钱，因为目前是8+1的成员国，后续你看阿联酋、叙利亚、沙地阿拉伯都要加入以后，未来这个上海这个峰会呢将会更加的重要。这也是习近平呢他在对外的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他必须去出席这个会议，再回来参加二十大。 接下来24小时，我们就关注一个画面就够了。我们要看谁呢？习近平跟普丁极可能面对面，这将是整个疫情到现在，也将是乌克兰开打到现在两个人第一次面对面见面。见面谈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习近平他在两年多那么久的时间，他第一次出国，所以他的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是 第一个代表说他国内维稳了，第二个呢，他要跟普丁见面了。那跟普丁在这段期间，其实他们多次的联系，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关注什么问题？台湾问题。 对， 俄罗斯关注什么问题？乌克兰的问题。所以当这个你所谓我刚刚讲了，因为俄罗斯也在这个峰会的这个上合会当中哦，所以他们会见面。所以呢，习近平跟普丁，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到问题，他也不回答。可是呢，克里姆林宫已经宣布将会跟习近平亲自见面。所以当普丁他提出乌克兰的问题，而习近平他关注的是台湾问题的时候，中俄的合作呢会更加的紧密。从一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俊亮哥，你要知道啊，中俄的这个跨境的铁路大桥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可是呢，他就在今年的4月的时候突然就通车了。那你知道4月代表什么意义吗？代表了乌克兰的战争2月底开打以后，俄罗斯有需要，中国大陆也给予方便以后，中俄之间的互动跟贸易会更加的紧密，数字就不会骗人。你看到，光是今年1到7月，贸易总额达到977亿美金，它是跟去年同期比多了30%，29%了哈。那 还有俄罗斯，他因为被美国封锁的关系，欧洲也很多人不跟他买天然气了。没关系，欧洲不买，我中国大陆买。而且呢，我中国大陆买，过去我们都用美金，现在呢，中俄之间的采购呢，改用卢布，也改用人民币。所以呢，这一次的峰会，习近平跟普丁再次的见面，也在乌俄战争之后，台湾问题跟乌克兰问题呢，将会是要上他两个重要元首他们谈话内容。而习近平呢，他在跟俄罗斯的紧密结合之后，这个峰会的组织越来越大。中俄之间的联盟会越来越稳固， 我们就看这个国家中俄这一次又加入了伊朗，还差谁？朝鲜、北韩加入会不会指日可待呢？中博来告诉我们，这次习近平面对的是美国国会台湾政策法挑战一中底线，习近平他来到中亚吹起了反美集结的号角，他要当新舵主，怎么来透视中俄的合作战略呢？ 我认为啊，中俄的合作战略一定会透过上合组织，尤其是大家晓不晓得，其实里面有一个叫做参谋长会议啊，也就是说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他们在上个月啊八月底的时候就公布了一个叫做参谋长会议的公报，里头就直指2023年他们又要再来一次军演。哦，这个军演大家会被它的名称可能一时所迷惑，因为它名称听起来就反恐嘛，它叫做什么和平使命2023联合反恐军演。我这边跟观众朋友讲的事情，你要知道站在中国跟俄罗斯的立场，他们对于恐怖分子的定义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啊、美国对恐怖分子就是我们讲极端分子，可是俄罗斯和中国对于恐怖分子的定义是反他们就叫恐怖分子、啊、俄罗斯认为高加索你反我你就恐怖分子啊，所以中国对于维吾尔你反我我就是恐怖分子，这个是什么？就你美国如果是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啊，你反对的我就支持，你支持的我就反对，所以你看到这样子，你说他今天这个联合反恐军演其实不就大练兵吗？其实不就加强中俄之间的我们讲军事同盟和他一些盟友小弟的这些军事关系吗？好，所以现在既然他们已经说了明年要再来搞一次哦，那其实不久等于是像我们所说的，比方说像是北约，或者是像是美国、日本、澳洲跟印度的四方战略通话一样，像他们就是我要跟你来一较长短嘛，你拉帮结派我也会啊。 你讲到这个地方，你就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好像一棒打回了当时冷战时期 对 抗北约的华沙组织重新复辟，而这里的新舵主就是中国。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2022版的新华沙组织啊，对抗你跨的，对抗你北约啊。好，那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我再特别讽刺的讲啊，联合反恐军演和平使命，其实他从2022年到现在，他已经举行了13次了。那为何我说是大练兵？那真的是有证明啊！我们来带大家看看，最聚焦的就是2021年了。2021年那次他们的联合军演呢，我就看到运20亮相了。你知道当时中国解放军是北部战区出动550个解放军左右参与了那次的军演，但运20的亮相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所谓空中多路立体投送的实力。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哦，他们一开始在军演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分部分的区域，可是最后渐渐的中国跟俄罗斯的军演，像我讲的明年的这个2023也是要在俄罗斯的境内啊，你会发现中国到最后是全俄罗斯里的军演我通通都参与了，我没有强大的解放军陆海空三方全部齐聚，我跟你玩什么啊？是不是？好，那大练兵当然你就要什么 show muscle。除了运二十之外，我来大家看99A 主战坦克，2014年就亮相了。2014年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所谓的04A 步战车，这不攻台主力吗？你到底是在反恐军演和平实力，还是在已经对于你眼中的恐怖分子进行了演练中的围剿？ 这是反恐还是攻台总演练呢、 是吗？好，俊相，那我再带大家来看一下，刚刚为何我提到中国他的参与那种的热衷程度啊，可以让普丁跟习近平两个真的是麻吉麻吉啊！你知道中国的和平使命反恐军演啊，他参与到俄国，包括像东方2022、中部2019和高加索2020，我该不举例了吗？什么叫反恐演练啊？高加索对于你俄罗斯有威胁，你不听话，你在我心中，在我眼中就是恐怖分子。中国连这个他都参与了，而且这三大类型的战略演习不是等于遍及了你全俄罗斯 大大小小巨人我都包好包满了。 我无意不语，我跟你钢铁结盟啊。 对，好，那结果这钢铁结盟现在我不是讲了，除了中二一定还有小老弟会加入，就是这么巧，我讲话的同时，现在韩国的智库世宗研究所他语出惊人的说，将来北韩金正恩也会加入中俄军演。 北韩啊，北韩现在都还不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 对， 会不会是下一个呢？ 我告诉你，哎，据像2023年，到时候参谋长会议会再度召开在印度，然后呢，2023年的和平使命会在俄罗斯境内进行军演。到时候北韩会不会出现？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哈啊啊！到时候我也许可能真的出现，有一个人就要跳脚，拜登。为什么呢？这你不是摆明跟我北约，摆明跟我跨的在对抗吗？在拉帮结派吗？所以路透社已经说了，他说美国将对中国祭出更严厉制裁的方案，那我们就来拭目以待。 朋友，从现在开始有两件事正在改写这个世界。哪两件事呢？美国国会快马加鞭要来通过台湾政策法案，另外一件事情，正在中亚出访的习近平发表了萨马尔罕宣言。这两件事情如何交互拉扯，我们今天一个一个带您来看。首先，攸关台海安危的台湾政策法，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当一个中国变成了一中一台，当雷根号航母已经出港，当美日军机加强操演，他们预告怎么样的山雨欲来。而暌违3年没有出访的习近平首度出现在中亚，变成了抗美的新舵主，地表最大的独裁者俱乐部俨然成型。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不是代表了习近平在国内已经都搞定派系，腾出手来了呢？我们担心的是，最敢说真话的李克强如今转趋低调，坚定清零之下，中国经济要怎么回魂？ 俊江哥还有观众朋友，我们台语叫做龙桥后啊，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不然他怎么敢出国呢？20大10月16号哦，还有31天。习近平他之所以敢去哈萨克，敢去这个乌兹别克，就代表他对于20大所有的人事他都已经安排完成，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而已。他的布局已经完成，从哪里看得出来？从李克强看得出来。过去半年，从上海封控，从上海以及其他的中国各大城市的 GDP 不断下滑，李克强是有意见的哦。今天身为总理，我不能不讲话、啊。你的清零真的害我们中国的经济下滑，这个事情他是速度的挑战习近平。可是俊相哥，这冷刚已经掉起啊， 掉起啊！ 李克强不再是那个李克强啦，他已经不再挑战习近平啦。最近的国务院的这个会议当中，有没有在讲清零政策对经济冲击？这讲半年了，对不对？ 这不就是过去半年来的主旋律吗？最敢讲真话的就是 他。对，他讲的是事实嘛，因为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现在目前全世界最严， 对， 而且造成了民众的民怨，而且冲击经济，对不对？那没有人敢讲话。我李克强二把手，我为什么不敢讲？我敢讲，也让大家秀出了这个一丝丝的这个政治挑战的意味。但是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那我问你，当李克强向来最敢讲真话，现在吹 Tinker 来 Dumpy 啊，接下来谁帮中国经济把脉？中国经济要怎么回魂？ 先跟大家讲哈，李克强他现在不敢讲这件事情，代表了习近平他的权力已经稳了。可是呢，李克强呢，他回到他国务院总理的身份的话，他跟地方要财政、要裁员的事情并没有停止。那你要知道，我们正在讲，包含四川，包含了这个像是这个好多地方，深圳。他们都在进行，包含了风控时间很长，包含了喊穷。你现在倒过来看，俊江哥，我的解读是，他似乎是在回应总理李克强哦。你要从我们这边多拿钱，多缴税，多建设，大人啊，温伯景呀，我们天天在风控，天天在核酸。哎，观众朋友，可能这一些地方的领导，他是要用这个东西来告诉中央，我在喊穷，我真的没钱了。观众朋友，这个深圳跟大家讲，我简单说哈，全世界的光是以城市来讲的 GDP。能够到3兆人民币的，全世界只有10个城市有。中国大陆最有钱的城市，第一名是上海，第二名是北京，第三名就是深圳。他们一年的，我现在讲不是一个城市而已哦，它的年度的 GDP 是超过3兆人民币的。那在全世界前十大，它就占了3个城市。那深圳既然是全世界前十大，也是中国大陆第3大，对不对？那这么大这么有钱的深圳呢，现在讲说来。各位深圳的组织们、朋友们，注意看，来，俊江哥坚持过什么紧日子？我们要勒紧裤带过生活啊！为什么？我要坐给上面看啊！我要跟李克强讲，我没有钱啊！深圳财政局发出通告，所有深圳市政府相关单位，包含了什么？穷不能穷孩子，对不对？ 连他的教育经费、医疗预算，通通要求要过紧日子，完全要严格执行反浪费条款。他也在跟大家释出个讯息：你以为深圳很有钱？没有，我们在过紧日子。所以呢，他反向也在告诉国务院，不要从我这边拿走太多税金。 好，我们讲地方政府现在呢，整个公库撸来撸大，撸来撸爆，没钱啊。所有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房市， 对， 房市不好，地方政府它的公库也扁扁。却没有想到，为了找钱，为了救房市，是无所不用其极。 好，我跟大家讲哈，我讲一个东西，关台湾的观众朋友一定听得懂。俊阳哥，你知道我们有发过消费券， 对， 三倍券， 对， 五倍券，对不对？ 对， 他发券给你，不给你钱，因为呢，就是因为怕给你钱以后你不去消费， 要你去杠杆效应、啊。 好，来，中国大陆今天进行搬迁的这些搬迁户的话，以往你今天补偿他的话就是补钱嘛， 对， 那以后他看到好的房子他会再买，对不对？ 没错， 对不起，不给你钱了。 那你给我什么？ 我给你房票。 房票做什么的？ 房票只能买房。哎、哦欸，这样大家懂了吧？ 所以你不买房，那张就变废纸。 他只能买房， 是 就是消费这个概念，你只能拿去花，你不能放在家里。 这招很狠， 对，但是也是有效。 是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既然这个房市没有人敢进场，也大家都不买房子的情况之下，会引起整个连锁效应，包含了钢铁，包含了水泥、嗯，怎么办呢？就不再给你搬迁的补偿金，不给你钱了。钱不在口袋里面，你不会花到别的地方，因为你只有一个房票。那现在这个政策看起来初步有效，中国大陆已经有30个城市都实施这个房票政策。 是， 任何搬迁户不再给予补偿金、嗯，给你房票、嗯，以后你拿房票再来换新的房子、嗯，就不会让房市这样萎缩下去。 不只是拆迁户要你旧房去买新房，他还鼓励国企用最大的力道去收购这些卖不掉、去化不了的滞销房。好。没想到现在呢，挖挖挖挖钱挖到哪里？挖到城市之外的农村去了。 对，因为农民哈，温州的农民交公积金，连续缴六个月以后呢，就可以有这个低利贷款。那当然了，我刚刚讲的那是拆迁户，你有房票嘛？那不是每个人都是拆迁户啊。可是大家在希望有其他的人呢，能够来买房子。那农民你苦一辈子，总要买个房子吧？苦一辈子也得买房子，还押运，他就给你低利贷款，鼓励所有手上还能够有钱的人都动到农民的脑筋上面的。代表呢，中国大陆他要从这个2022年到2023年二十大以后，希望经济能够摆脱今年的困境。他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房地产的问题，所以房票跟农民的低利贷款，希望大家能够再回到房。房市让房市能够回温。 好，我们离开房市软囊羞涩，再来看看，居然连银行讲到了，在河南省发生的这个村镇银行啊，还不出钱， 对， 被挤兑， 对， 事情听说解决了，后来发现真相根本不是这样。 这就是中国大陆今年我是说的说为什么会惨呢？它整个连锁效应呢，我刚刚讲房产，包含防疫，包含清零，包含 GDP 下滑，所以呢，这个画面大家观众朋友都记得，这就是在河南的四个村镇银行。他们钱拿不出来以后呢，大家在门口抗议。当然啦、啊，你看到这个画面，隔那几个小时以后就被所有公安警察通通带走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河南的村镇银行事件呢，后续其实中国大陆官方是有答应这些，你的钱放在河南村镇银行拿不出来，我们会垫付啊。 对， 你不要担心啊，或许分三期、分五期、分十期，总是会有的。巨匠哥。这个老太太跟她的老伴，他们两个已经没有任何钱可以买东西吃， 哭成这样子。你看这个老太太， 对，这个老太太跟她老先生，他们是有房可以住的哦。可是她放在河南村镇银行里面的钱，通通咬掉。半年过去了， 血本无归了。 拍了个影片呢，拍了个视频跟大家讲说啊，我们根本没有拿到垫付款。承诺好的垫付款过半年了，然后他还去拍他的那个厨房，他只剩一个路边的那个花圃里面捡来的丝瓜可以吃了，都没钱了。所以呢，这个河南村镇银行的这个银行目前的问题看起来还没有完全解决，他会让大家知道说，银行的问题不只是在河南，包含了连在吉林，吉林的省长出来帮大家讨钱了、啊。因为吉林的银行也一样，所以呢，省长跑出来，这是民怨。观众朋友，这个其实很严重的哦。你看他坐到这边，他不是什么银行业务员哦，他是省长。省长跑出来呢，替民众来催债所有的银行。但是问题是，俊亮哥，我还倒回来讲，银行真的没钱，他也没办法。那银行为什么没钱？就是因为现在目前经济体制是受到非常大的冲击的，他必须使房市跟这个整个状况都好起来以后，才有钱能够还给人民。 中国经济要回魂，无奈，中国我们看到。就是这两天，连老天爷都来踹一脚啊！ 没有错哈、啊，现在让习近平很头痛的就是极端气候。我们讲的梅花台风呢，昨天啊，大约晚上8:30的时候呢，重创了浙江跟上海一带。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是梅花台风在这个我们说的浙江舟山市那边登陆哦。那你看到、啊、 这狂风巨浪有多猛啊？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个巨浪已经高达4到6公尺啊，而且呢，它所这个造成的风力最强曾经达到14级啊。好，现在看完了这个空拍的恐怖画面之后，我要带大家去深入了解到为何我刚才说对上海就是我们说达到重创，其实这个重创啊，最重要的就是对上海经济的影响。你知道上海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它身为亚洲最大的我们说的货柜中心，却有着没有优良港口的一个困扰。好，所以呢，之前你知道轩岚洛台风来的时候，我们讲的上海最重要的一个深水港，就洋山港，它也一度关闭，还有附近的宁波港呢，也都跟着受到塞港所影响。但洋山港就是因为当初上海没有优质港，所以砸了700亿，被列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上海周边卫星港口的这样一个深水港计划啊。好，结果呢，现在洋山港就因为轩岚洛台风当初来，它一度关闭，现在你梅花台风又来，我问各位，这样塞港会不会被拉长？ 轩岚洛才前脚走，好不容易开了，结果梅花要来又关。开开关塞港塞得更严重。 之前大家就估，如果说这个洋山港的塞港是一个月，可能就会对长三角的 GDP 造成重创。没有想到现在，既然我讲话的同时，可能估到会塞50天啊！你要知道啊，洋山港啊，它全世界它的总输出量4700万，大约哈4700万箱，它可是全世界第一名，连续12年，而且它就。光它一个深水港的总运输量、总输出量就超过全美国 哦，所以我问，今天这个梅花台风重创上海一点都不为过， 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 洋山港一旦塞港 ，GDP 直冲我们讲的长三角，至少影响20%，至少影响全中国20%， 这影响很大哈。除了这个洋山港、海港塞了之外， 对， 空港也塞了， 是不是只有海上受创啊？还有陆跟空啊？我们现在看看。浙江有4个机场，上海2个机场，现在班次减的减，封的封。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是我给大家看上海浦东机场，为什么要绑飞机？怕被风吹走啊！你知道现在上海浦东跟虹桥啊，就有高达50%的班次，要么调减，要么取消。在陆地上的飞机100多架，通通给我绑起来，不要到时候被风给吹走。这是飞机耶。好，那浙江呢？我该说。上海至少还有50%在飞，上浙江4个机场是全部关、全部封。那看完了这个机场，我马上深入到民间，我注意到一个怪象：这梅花台风真让中国头在痛。你知道现在上海不是现在也被梅花台风直扑而来吗？但它不停工，它也不停课，它也不停核酸。 风强雨急，他们在街上干嘛呀？他们， 我告诉你，上海现在什么都可停，飞机可停，铁公路可停，港口可停，核酸不可停。那没办法呀，那动态清零，我核酸怎么不能停？但我有说，我刚才说有一个讽刺的怪象，你不停工，你不停课，你隔天出门要有72小时核酸检测，结果他核酸检测点停，那一堆人跑去那里排，空排空等。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经济要回魂，居然接二连三的逆风在吹袭，还有连老天爷都要来踹一脚吗？这个是台风， 是 中国带我们来看到极端天气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怪象啊。 对，极端气候的重创不是台风而已，我带大家去看湖北。你知道湖北啊，它既然宜昌出现这个冰雹这样子从天而降哦，看到冰雹就吓一跳，我不讲你不知道啊，他前几天还又干又旱，怎么才2天后就突然就有上百万人被这个所谓的冰雹给受灾呢？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不只是国际情势的紧张，在国内内忧外患，习近平难怪会被极端气候所困扰。 邀请您一起加入五七报新闻会员，跟俊相一起挖真相。